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给您预告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100多年前，英国商人詹姆士·米尔在上海创办了毅力洋行，产品包括面包、饼干、糖果、巧克力等西式产品。1951年的时候，毅力由上海迁至北京。时至今日，百年毅力已是食品行业中著名的优秀老字号企业，享有面包王的美誉。作为中国老字号为数不多的西式美食品牌，毅力如何走出自己独具特色的路子？从配方到包装都勾起消费者无限回忆的维生素面包是如何见证毅力品牌传承与创新的？面对京城糕点市场的激烈竞争，百年毅力又是如何乘势而上迎接挑战的呢？城市文化范儿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带您探寻百年毅力的前世今生。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可我发现无法找到，若真想要是一次解放，要先剪碎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翅膀